长大以后，人海汹涌，森林也被城市替换，道路重重。 长大以后，梦中飞舞的萤火虫，坐在我的身体陪我做梦。我相信爱。 从不用时间来判断，你总感叹时光易逝，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。 热血青年，在青春里，我们好听，而且好看。全屏可视化系统，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。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，青春就是甩掉标签。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每天早晨叫醒我们的除了梦想，还有活力 Music 课。

着接受，快乐一时是一时的那些，没有你在我身边，我的幽默渐渐不见，雨下些更别变，闭关修炼。 刻度九八二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，AM 九二七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不随波逐流，不甘于平庸。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，更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，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，有原创大不同。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5。 海一帆捷安1028上升三位。 我们经历的季节，展露的风采都是最美的意外。我们虽然无却无法更改，在心底看了一眼1028。 Top 4。 田宇哲天使的梦想上升两位。 看红灯的路上，有你陪我唱，有爱的心房，梦醒了，那就是天堂。

some time on a guitar, and it will get me so much further than the backseat of your car. Yeah. 我的年少有你，